来进我家买呀，月地房哦，白羊啊，车牛月地白在干买菜呀，偏买腐肉，偏腐牛年那个冤白哟。腐菜买车年那装进沙哟，小牛马连菜盖两袋呀。小牛马连个金亮桃哦，在在家等那菜也不备呀。某样备哟，备汤古生啊，也捏嘴哟。听祖海念呐、啊，德念路呐、啊，还可买进呐、啊，强分盖。滚土念进呐、啊，夜夜红哦，买土哎香呐，夸张心哦。买土呗，想那挂心脏哦，得土正念那有哈那烦嘛。哈年年休啊，今年没有，将心那当夜拜两年呐。像做牛头啊，头尖热哦，青牛来就啊，生汗米哇。白汗白米有生啊，天地动啊，小牛马连团盖两袋啊。小牛马连个金亮肚喏，才在家等那在城门。否才在等那在在城牛，家还否才呀命该脏哦。家花富财呀，见鲜花那也如春门那明庭院。婆祖为孙财呀，得度仙哦，婆祖财呀，不强累呀，可人买财呀。明在呀，偏等那阳风他否采，偏等妹妹夫奴他才多那，偏夫年年那。